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着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人社部等12个部门近日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确保农民工拿到工资返乡过年，对欠薪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解决一起。环保部日前发出特级函，要求京津冀及周边的地区煤改气未完工的项目或地方继续沿用燃煤取暖。我国自主研制的生产大陆型水用两栖飞机 AG600 通过首飞技术质量评审和首飞的放飞评审，将于近期择机首飞。北京市向企业疏解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发放一次性的生活补贴，为他们提供就业的缓冲，最多呢可领取13536元。因疗效存疑，浙江食药监局最近要求沙普艾斯尽快启动临床有效性的实验，并立即开展广告自查。国家发改委民航局近日印发意见，打造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到2030年，天津将建设成为中国国际航空的物流中心。交通部发文促绿色交通发展，到2020年，大中城市的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将达到70%以上，建成一批公交都市示范城市。民政部近日公布征求的意见稿，拟规定的慈善组织的财产不得用在非银行、非金融机构存款，不得投资期货。 挫折的伤痛，你快对我说。

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天后王菲的一曲《天使》。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乐酷高校微信公众号是大学生释放激情的舞台，在这里呢，不仅有学习、考研资料，有故事，更有情怀。让我们陪你一路莽撞，一起成长。详情请关注乐酷高校。接下来一首歌来自于歌手许巍的一曲《故乡》。 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 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八零年代，所有的一切呢都充满着新鲜感，人们呢也不怎么阔绰，但就是觉得那是一个很美好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乐坛，除了人们熟知的四大天王和小虎队，还有一位游走在时尚前列的少女，她便是张蔷。爆炸头、紧身裤、贴满亮片的衣服和浓妆，这样的行头可能会让你觉得这位少女显得有些怪异，而她则翻唱了无数首的经典歌曲，其中呢就包括这首《爱你在心口难开》。张蔷并无事的传播也令她红的发紫，也让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人们初次的认识到迪斯科的魅力。继续和你在经典九六九，这是来自于张信哲《难以抗拒你的容颜》。来自于张信哲，难以抗拒，难以抗拒你的容颜。 守候沉默等待，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的欢喜，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你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那是你破碎的心，我的心却那么狂野，总是在梦里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有一丝的欢喜，总是在梦里看到自己走在归乡路上，你站在夕阳下面容颜皎洁，那是你一群漫飞，是你。

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日，人社部发布了《中国社会保险年度发展报告2016》，有13个统计地区的养老金支付能力不足一年。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共科目笔试昨天举行，113.4万人为2.8万余个岗位展开激烈的争夺。国家卫计委称，全国三级医院门诊和住院患者的总体满意率分别保持在85%和95%以上。国务院日前发布通知，决定于2018年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补偿。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昨天发布报告，称全国铁路的新运行图编制工作已全部完成，12号起的车票预售期将恢复30天。发改委近日表示，针对近期北方部分地区天然气保障供应的问题，已启动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保证用气的稳定。昨天，上海洋山深水巷4期自动化码头开港试生产，这意味着上海建成全球最大的智能集装箱码头。本周冷空气频繁来袭，北京将开启速冻模式，12月14号有望飘雪。 谁可叫我想念？ 只有你可和我谈昨天，经得起这世界考验，还欣赏彼此那弱点。谈恋爱许多年，留低过几张脸，而只有你的情怀如昨天。恋爱叫我不安的感觉，全因躺于你面前渐厚面。 这首带给你的歌曲是来自于张国荣的《这些年来》。现在呢，我们很多人已经特别习惯网购了，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你会遇到很多优惠的信息，这些好评返现的券就开始出现在了我们的包裹之中。他们的要求大致相同，只要你完成了好评，就可以向客服索要几元或是几十元不等的返现奖励。其实呢，针对于商家在商品的描述或包装中加入好评返现等促销信息的行为，天猫呢早就已经明令禁止了。那么你在平时的网购过程中遇到好评返现的商家多吗？你会为了商家返现而特意去给一个好评吗？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讨论。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将有机会获得百老汇原版音乐剧金牌制作人的门票两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胸口依然温热。

生命人面，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烟，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的爱扑着我心里暖吻暖线，偏偏知道爱令 这是一首呢来自于张学友饿狼传说。你怎么看待现在的好评返现呢？小程说呢，两个字，毒瘤。作为买家，如果我看到了哪家店标明了好评返现，或在评价区内发现了好评返现，我毫不犹豫绝对不会买此家店的东西。木木说，好评返现已经导致我无法得知评价的真实性，不知道哪条好评是真心夸产品好，哪条好评是被人用几块钱收买的夸大其词，所有的评价都已经没有了意义。其实呢，我个人也很讨厌好评返现，因为本来我是认认真真的在夸你的，结果呢却跟一些贪便宜的评价搅混在了一起，这点呢让我觉得很不爽。关于好评返现，你都有什么想说的吗？也欢迎你来关注经典969微信平台，参与本期的留言互动。幸运的您呢，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百老汇原版音乐剧《金牌制作人》的门票两张，也祝你好运。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郑秀文，《独一无二》。